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大概到了晚上，他收到曹峰一条信息，内容是他马上要回院里了，想跟他打个招呼。那时候傅志已经快要睡着了，考虑了一会儿，还是套了件外套回了办公室。曹峰就站在他们处的楼梯口，看见他的时候递给他一根烟，然后帮他点上。烟雾在两个人之间缭绕的时候，气氛显得很僵硬。傅志抽了两口，靠在旁边， 准备走了。 不受欢迎，早点走也还你一个清静。 这话说的有点可怜，傅志看了他一眼没吭声。曹峰也给自己点了一根，本来不让抽烟的办公楼难得的扩散开一股不重的烟草味儿，一直到一根快抽完了，他才问了一句话： 学长，到底为什么我不行？ 从大学到现在，他似乎从来就没有站在过备选席上。这个问题傅志没答，不知道是觉得没有答的必要，还是也说不出这个答案。只不过他就是这样的人，没有跟人分享自己的习惯，更不会多做解释。曹峰也似乎早料到了这种结局，自嘲地扬了下嘴角。他紧抽了两口烟，然后把烟头掐吸在手边的垃圾桶上。傅志看着他双手插在兜里晃了一会儿，然后一声不吭地开始往楼下走，快到了拐角处才回头冲他说： 既然喜欢新建，起码让他知道。 这次傅振还没回答，但是曹峰也没准备等他的答案，只是就这么下楼走了。剩下傅振一个人站在楼梯上待了很久，才叹口气，思绪杂乱的一步一步迈向楼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和曹峰说话的楼梯旁边，走出办公室拿着电话的新建就这么愣在拐角处的楼道里，傻呆呆的听完曹峰的告别，一直到办公楼里再没有一点点声音，都还不会动一下。喜欢同性这件事，新建不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只是觉得离他比较远。电视或者杂志上看到的次数不少，以个人的角度，他没有任何的歧视，但也确实没往自己身上想过。那天楼道里他听到的话，也有瞬间的想法，觉得是搞错了，或者曹峰是胡说八道的，但也只是一瞬间而已。他心里很清楚不是，正如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很清晰地确认了傅志是喜欢自己的这个事实。带给他的早餐永远是温热的，旁边配好的是一杯热茶，自己办公室里常备的伞、临时用品也几乎都是傅志准备的，只要是自己提的要求，哪怕是不愿意依然不会拒绝。视线偶尔撞在一起，最先挪开的肯定是傅志，但是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又一直能够感受到追着自己的目光。如果不是因为傅志是男的，大概新建早就觉察到了。他不是连初恋都没有的青少年，这种事更是从来没迟钝过。但是确认了，只是让他思绪更混乱。他想让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尽量自然，但毕竟知道了这种完全超乎他意料之外的事实，他再想平常心，也终究是自欺欺人。之前那种哥们兄弟勾肩搭背的感觉，是不是就这么一去不返了？ 新建，新建！ 傅志在眼前这个人又一次发呆之后，终于忍无可忍地推了他一下，看着对方大梦初醒的茫然表情，不仅皱起眉： 你最近去做贼了，吃饭喝水几乎无时无刻不会走神。 结果等傅志说完了这句话，又觉得有点耳熟，然后想起来似乎这是以前其他人最喜欢跟他说的玩笑。摇了摇头，傅志递给新建一杯水： 你别每天晚上劳累过度啊，都一把年纪了。 劳累过度？你指哪方面？ 敏感地捕捉到这句话有歧义，新建似笑非笑地看着傅志： 你还担心我这方面的问题呢？ 这次换傅志翻白眼了： 你好歹也是个公职人员，想问题能不那么黄赌毒吗？差不多三句话不到就能往那方面绕， 亏得你还长了一张一本正经的正气脸。 明明在平常经常开的玩笑，不知怎么，新建现在就是觉得有点异样的感觉。新建看着傅志的表情，就觉得似乎是从眼底捕捉到了一丝尴尬和狼狈。面色不知道是太阳晒的，还是其他的原因，总觉得有那么点红。他往前凑了一下。 傅志，你会脸红吗？ 这么逼近，实在出乎于对方的意料。傅志退得不及时，差点被他一下撞到鼻子，只能下意识地推开彼此的距离。 你吃错药了，还是忘吃药了？ 傅志掩饰得太过明显，以至于新建几乎不用犹豫就能准确地判断出他的想法。都是吃检查这行饭的，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去分辨说话的人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的，想要看透傅志的心思一点都不难。心里的感觉很复杂，他对于这么轻易就能够影响到傅志感到有点迟疑，一半得意一半无措。两个人真的太近了，彼此的气息都清楚地喷在对方的脸上。然后就在屋里气氛达到诡异的最高顶峰时，还是傅志猛地站起来，扔下一句要去洗手间，落荒而逃，留下新建盯着门口。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收回姿势，然后扬起了一抹苦笑。怎么办？好像有点危险啊。刚才两个人拉近之后，他脑海里想到的全都是那天晚上傅志突如其来的一吻。本来以为已经可以遗忘了，却在认知到傅志对自己存在着一种感情之后，那晚所有记忆又开始自发自动的复苏，包括傅志的喘息、表情，每一个细微的动作。男人最清楚意识到自己感情的时候，往往跟欲望是分不开的。理智可以克制，友情的界限也可以模糊，但是对着一个人的身体反应最真实也最直观。但是这个认知对于现在的新建来说绝对算不上一件好事，简直不是一般的乱。之前进行的考核成绩出来的时候，新建就被叫到了办公室。处长的态度很直接， 高姐那边想让你过去。 话虽然说得很结论，但是语气还算是有商量的余地。处长的表情欣慰担忧都有。新建站在他对面愣了一下，不是意外，但多少觉得有点突然。 那是高检的人， 那还一个个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一样神神秘秘的，有必要吗？他最初真的以为是什么国家安全部的，习惯了他那张嘴，处长只是皱了下眉。 哼，你个臭小子，等到再遇到一个新领导，就知道我脾气有多好了。 说话永远没轻没重，不是人人都受得了他。新建笑了， 那为了我的前途着想，我还是不去高检了。 你说的真的假的？ 这算是答案了？处长其实心里并不想新建走，培养出一个得力的下属不容易，新建是他一手要来的，无论是于公于私，他都不想让他调去高检。但是对于新建个人的发展来说，当然是那边更有前途。但是他对面站着的男人并没有明确表态。 让我考虑考虑吧。 这不是个容易下的决定，处长理解的点点头。 尽快，这周给我答复。 然后就示意对方出去了。新建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没看见傅志，王姐的办公室也没有，问了一圈，最后在楼道尽头的阳台才找到人。傅志靠在边上抽烟，眼神有点恍惚。 傅志， 新建有点突然的开口，靠在边上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很自然的让出一块地方。两个人并肩靠着，新建也要了一根烟。傅志抽烟喜欢咬着，大概跟他本来性格懒散有关系，一直夹着都嫌费劲。烟雾撩到他的眼睛，只能微微的眯起来。视线里的新建有点飘渺。他笑了一下，对刚才新建的话没回答。 什么时候走？ 你就知道我一定会走？ 新建没去问傅志怎么知道高姐要调他的消息，这种事传开都是自然而然的。他旁边的人还是在笑，意味却不明了。两个人身后的夜幕有点沉了。 这个季节就算时间还没太晚，天就已经彻底黑了，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就觉得空旷难辨的一大片。很多人看见色重的东西，第一感觉是神秘，但是换了检察官来看，第一感觉永远是危险。这大概算是一种被迫害妄想症吧。傅之自嘲地维持着嘴角的弧度，视线落在黑幕之中，找不到一个焦点。 你一定会走，因为你是星剑。